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一广播棒耳边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，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，我是尚远。下面呢，我们要请您继续往下欣赏四郎探母的精彩桥段。那么今天的下半段呢，主要为您播出的都是1956年9月北京市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成立纪念演出的实况，录音地点是中山公园音乐堂。下面紧跟着要听听建娘了。虽然没有设置成套的唱腔，但母子二人的那两段唱是那样的感人至深，足见传统京剧写情感写重点的桥段并不是以唱词的分量来衡量的。谭富英的唱腔素以质朴真挚迎人，那么这段建娘呢可见一斑。饰演佘太君的是老旦行当的一代宗师李多奎，大段流水一气呵成，堪称楷模。请您欣赏四郎探母建娘片段。谭富英饰演杨四郎，李多奎饰演佘太君，马胜龙饰演杨六郎，赵立秋、马艳芬饰演八姐九妹。 夜行京城，听战国事，恭 母亲何时母亲 你娘西从何来 儿四哥回来了 哪个四哥 是路反感不是不反也不会是 他他现在哪来快快快 好，以上您听到的是谭福英、李多奎主演的《四郎探母见娘》片段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杨四郎在离开宋营之前的一段唱。除了刚才提到的李多奎、马胜龙、赵立秋、马艳芬之外，扮演杨四郎的是马连良，扮演孟金榜的是李艳秀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别家，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回令当中的选段。马连良饰演杨四郎，尚小云饰演萧太后，张君秋饰演铁镜公主，萧昌华、马福禄分饰国舅。 我也瞧出来了啊，事事不过三， 对， 两边都请安了，中间您再来他那么一堆儿。 得了，别胡支持，我的腿都疼了。 哎，您别想不开呀、 啊。哎， 这个肥不是啊，得满脸陪笑。 哎， 您的乐好招太后乐呀。 哎， 太后一乐，众位一乐，得完事元气。 对了， 就这么着，咱们试试。 哎， 我说母后，您别生气了。 别生气了， 您把二哥呀赏给我吧。 来来，您赏下来 吧。我又给您那起。 哎，小胆点 儿，请。 以上您听到的是马连良、尚小云、张君秋、萧昌华、马福禄主演的京剧《四郎探母》片段。今天的戏迷乐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主持人尚远感谢您的收听。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下个周六周日9点半，戏迷乐尚远和您再见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星创作歌曲《梦想开始的地方》，由尚善作词，赵琳作曲， SH48 演唱。 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流淌着知识的海洋，面对面同学们思想碰撞，获取知识有了力量。校园是梦想开始的地方，那里把人生的灯塔点亮，心贴心同学们畅谈理想，手有成竹迈向远方。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地方，充满阳光自由飞翔。这就是我们梦想开始的飞翔，自由飞翔。